中国丹东新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崔英俊及其一行和中国延边科学技术大学前任副校长崔龙浩及其一行13号坐火车到达平壤，参加第21届金正日花节。之前，中国吉林市杜森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方瑞及其一行和中国丹东盛敏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永浩及其一行到达了平壤，